好，开始啦！嗱，新尝试下黄百法律短评，睇下我整个景咁吓，自己拍下嘢，做下节目啊，睇下点，试一试嘅啫。今次一次咁多，我想评论下呢个许仕仁案。嗱，大家呢两日梗系睇八卦剧咁睇晒成出吓。跟住又有啲咩嗱求情啊嗰啲咁嘅信啦，咁然后又话许仕仁有个养女啊领养诶，即系助养个人啦，咁跟住有好多人帮佢写求情信啦，咁啊又形容佢即系一家人啊点样好啊咁啦，都唔紧要，咁其实呢个游戏系咁玩，但系你谂下点解即系嗱两兄弟一个就有罪一个冇罪。咁都唔緊要，咁呢個兩個伙計有罪，而個老闆冇罪，有個老闆冇罪，而呢個郭炳江咧，佢係準備上訴嘅，咁啊冇俾我估中啦，上訴甩埋嘅機會都有一定，因為個律師話咧就唔會就嗰、那個判刑上訴，咁啊只係會就嗰個案件上訴，即係認為個陪審團理解錯誤，咁好多時佢個理解法律，即係個官俾。指引佢可能俾得唔好，咁就係一個上訴理由嚟嘅，即係誤導咗個陪審員咁講錯咗啊咁樣。咁因為個陪審團有啲嘢唔係幾邏輯嘅，事實上係咁嘅。咁呢啲詳情咧就唔研究啦，我都冇耐性去研究。不過我就講一個，即係大家其實可以好清楚喺呢件案裏面睇到呢、這個法律制度其實係好有問題嘅。我哋講呢個法律制度，我第一點解判得咁輕嘅？許仕仁入咗一條罪叫做公職人員行為不檢，喺 common law 咧呢個罪係最高可以去到終身監禁，而家佢係7年半，7年半你可以話好重啦，咩咩冇試過咁樣，你唔好忘記佢係 number one 嚟嘅，而佢喺呢件事咧，即係基本上即係 number one 嘅一個咁嘅官員犯咁大嘅罪咧，其實冇得更嚴重喎，冇得更嚴重，都仲可能係放埋假5年就走得啦，咁样，咁呢、這个你其实呢个信息系咩咧？呢、這个信息话俾啲公务员听，你哋系放心他，最多坐5年，捉唔到咧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甚至要钱低咗第二度咧，坐5年咧，匿咗第二度享受人生冇问题，系咪？搵到出嚟嘅就1000万啫，即系而家话要俾翻佢，佢可以俾唔到啦，系嘛？咁呢啲，咁你点咧？系咪？佢嚟讲攞晒噶咯喎，我哋以前做过啲贪污 case 咧，就系啲。明係貪咗污啲探長啊咁樣，即係跳樓死咗啦咁樣，咁佢啲屋企人攞晒嗰啲，即係嗰啲貪污嘅錢，唔會攞翻出嚟，係，咁呢個係咩邏輯嚟咧？其實係冇有問題嘅。好啦，你見佢兩個伙計啊告入咗嘅，即係新世界兩個伙計告入咗，一個5年，一個六，一個6年，一個5年，OK，如果郭炳江甩咗，咁咪係代表咩咧？好狂喺嘅喎，成件事系咪？嗱，伙计犯法，老板冇犯法。喂，唔系少嘢喎，成千万计嘅钱几单咁样，告得入第一单，系咪？咁大家知背后成个 story，即系成个运作系点啊？喂，即系啲官都好中意讲 common sense 啦，做嗰轮即系，喂，啲小巴司机因为你要塞嗰条路，佢话一定啊，佢唔使证明有损失噶，呢啲常识嚟啦，系嘛？常识，咁我哋讲常识啊。有人代咗1000万、2000万、几千万，边个俾佢咧？咁如果俾佢嗰个反为唔入罪，而收嗰个入罪，咁即系收钱嗰个又犯法。咁我呢个系当然嘅喎，收钱个犯得法，梗系有人俾钱噶啦。咁几千个可以唔犯法？咁呢个 law 系咪本身有问题咧？系咪太保护啲被告人咧？喺呢一样嘢上高啊，其实呢啲要检讨啊。唔好话咩零枉，即系零中就无枉咁样讲，就推甩晒所有嘢，其实系问题嚟噶。大家有冇谂过？呢个系一个大问题。如果有人收咗1000万坐咗监啦，咁样，但系竟然系话冇人俾钱佢嘅，冇人 offer 过佢，冇人犯罪咯，即系俾钱嗰个冇犯咗罪，而佢又会犯咗罪。咁呢个系一个咩逻辑嚟咧？即系俾钱嗰个冇事嘅，咁啊唔系啦，当然系嘛。所以成个法律制度咧。你見呢個法律嘅定義咧， 入罪嗰個困難程度咧，同啲官嗰種對有錢人特別仁慈，對於呢啲高官係咪充分體諒？仲有啲媒體報導啊，猛掘啦，佢成啲好嘢出嚟，充分報導。咁當然啦，即係呢個佢已經錯咗啦。喺媒體嚟講，要啲 juicy 嘢嘛。但係有冇細心諗下成件事究竟反映個制度出咩問題呢？最好笑咧，我仲要笑下明報啊！你知啦，明報又好中意講下撈啊，好中意啊，因為有劉俊圖喺度啊嚇。我唔係講佢乜，而係佢出個社論咧。啊，我哋個制度很好有 ICC， 我哋仲有法治。呢件案你睇得出啦，其實呢件案先睇出我哋個法治已經係咁先嘅，差唔多啦，冇啊。點解啊？因為呢個係前朝嘅案嚟噶，仲係黃仁龍，係咪嗰個傳統？仲有冇咧？佢係第二把交手，曾蔭權都仲叫做有啲道德力量話：，喂，我都要唔孭佢啦。黃仁龍又好拖查咗咁耐，拖到落台咗，告啦，都仲肯做呢樣嘢啊？現政府肯唔肯咧？喺邏輯裏邊，我哋有一樣嘢，有一個講法叫做例外證明常規。呢個係例外嚟嘅，即係一個高官因為犯法而落台，其實呢個係例外嚟嘅。我哋唔好成日拎住個例外就當，喂呢樣嘢係正常，正常係啱啱相反。本朝你睇到咧，係咪？湯火波、梁振英自己嗰啲問題，雖然仲有一個張震遠啊，仲有啲事係要落咗台，但係因為啲新聞爆曬出嚟，佢唔落都唔得。如果再有同一件事發生，係我哋知今次係延禍咗廖輝嘅嘛？喂，仲會唔會有得？拎出嚟咁樣審啊、告啊，定係不了了之啊？國內嘅政即係嗰個官場文化，其實入咗嚟香港，而且直接干預香港添。成為一國兩制，點解你嗰個中央政府有啲咁嘅事？喂，你唔夠使，我幫你安排俾一筆錢你啊！呢樣嘢你諗下，已經覺得係恐怖啊！恐怖，你裏邊係咁，香港唔係咁，從來都唔係咁。唔夠使咪唔好做咯，自然有第二個人做，大批人才嘅香港其實點解要搞啲咁嘢？呢啲先系我哋應該吸取教訓，更加唔好話，哎呀，因為告得入啦，我哋安心啦，我哋仲有法治。啱啱相反，今次告得入好明顯睇得出咧，告得入都係咁啫，應該終身監禁，然後20年後 review 下佢，老到喋一聲啦，咁就放翻個人道理由，咁先啱。我哋係冇一個制度懲罰呢啲人，但係係獎勵緊佢。調翻轉頭，成件案俾我感覺就係好弊嘅，唔好高興，我哋真係唔好高興。許仕仁案顯示出香港的法治咧，充滿危機，而且不是講笑，不會再有第二件嘅。如果梁振英仲做落去嘅話，係咁先。多謝各位收睇啊！